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公孙策气着了，猛一回头，张了张嘴，想好的话又咽了回去。就见端木翠只一颗脑袋露在墙这边，面上神色极是不忿。 什么叫深更半夜一个姑娘家跑的？还有，你的手一直抓着衣裳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公孙策没好气。 人前衣衫不整，不是君子所为。 是吗？ 看起来他不信，不过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哼一声，脑袋又缩了回去。只是缩回去的那刹那，公孙策听到压得低低的一声嘟囔。 哼，紧张成那样，难不成我会非礼你吗？ 公孙策差点吐血，这一夜辗转反侧，被端木翠气得精神奕奕，直到半夜才有了些许睡意。闭上眼睛之前，公孙策暗下决心，此趟之后再也不跟端木翠一同查案了，绝不。第二日用完早膳，公孙策与端木翠随着姚知正去到姚曼青的绣楼，方踏进门去，就见张李氏陪着小心迎出来，见着姚知正正行了个礼，面露为难之色。 哎，小姐呢？ 回老爷的话，小姐今儿个身子不大爽利，刚歇假了。 说这话时，眼神看似无意地往公孙策这边飘了飘，然后丢过来一个不屑的白眼，那神气分明是说，他们家小姐搞到如今这地步，跟你们那个展大人脱不了干系。公孙策眼皮一低，只当看不见，倒是端木翠很是不甘示弱的又把白眼翻回去了，只是张李氏压根就没注意到他，所以发招发招无人过招，招招落空，有招似无招。姚知正似是过意不去，又往门内行了两步，唤了声 青儿。 床上的帷幔皆已放下，内里传来虚弱的应声。借着清晨的日光，隐约看到幔内一个纤弱的身形正挣扎着坐起身来。张李氏三步并作两步过去，微微把帷幔掀开一线，视线所及处是姚曼青苍白如纸的脸。公孙策无话可说，姚曼青都病成这样了，他总不能硬要人家姑娘撑着病体听他问话吧，但就此铩羽而归又实在心有不甘，琢磨着怎么样都该把端木翠留下来，兴许他守在姚曼青的身边能发现蛛丝马迹，借口他都寻好了，只说遣端木翠在这里帮忙照顾姚曼青，都是年轻姑娘家，熟得快，也好说些提几话，哪知把话头一挑，就被姚知正给堵了回来。 这姑娘是保护公孙先生的，怎敢劳动他的大家照顾小女，有下人在便好。 端木翠赶紧表示不劳驾，自己心甘情愿的很，公孙策也在一旁帮着说话，不成想姚知正客气得一塌糊涂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到最后公孙策也不好表现得太过坚持，再坚持下去唯恐姚知正起了疑心，也只得作罢。回去的路上他忍不住问端木翠， 这姚老爷为什么那么不情愿你留在姚小姐身边？ 谁知道呢，哼，我还是头一次这么低声下气的要照顾人，结果热脸贴了个冷屁股。公孙先生，你以后可别给我出这种馊主意了。 公孙策没吭声，他猜是姚知正心中有鬼。其实真正的原因很简单，姚知正不喜欢端木翠，更加看不起姑娘家抛头露面做什么练家子，自己女儿是娇生惯养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，可别让这种不知礼数的野丫头给带坏了。只是不能接近姚曼青就没法着手查案，没法着手查案，展昭的案子就不能早一日明了。回到客房，公孙策急得团团转， 一个劲撺掇端木翠。 端木姑娘，你不是会穿墙吗？你穿到姚小姐身边去。 端木翠对公孙策再一次给自己出馊主意表示很不满。 公孙先生，这大白天的府里的下人来来往往的，我穿墙算个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就算真的穿进去了，那姚家小姐病恹恹的，没准被我吓个半死，还能指望从她嘴里套出什么话来啊？ 那你说怎么办？ 公孙策头一次体会到第一线查案人员的辛苦，端木翠很是胸有成竹。 嗨，你放心，我就不信那个姚小姐能一天都待在绣楼里不出来。 他说这话不是没根据的。离开绣楼的时候，他听到姚之正吩咐张领事， 别老在屋里闷着，晌午过后扶小姐去园里走走。 姚家上下怕是没人敢扶姚之正的意，因此晌午过后，饶是姚曼青很不情愿，还是老老实实地出现在院子里，扶着张理事的胳膊，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。张理事担心地看着姚曼青的胳膊， 小姐，伤好点没有啊？胳膊上划了那么大一道口子，小姐，你也当真狠得下心？小时候被根刺戳到，都要哭半天呢。 奶娘，不说这个了。 张理事这才闭嘴。两人走到园里的鱼池边，看碧水中懒洋洋的鱼儿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你站在池边看鱼，池对面有人看你。池对面的人正是公孙策和端木翠。当然，两人掩身在假山后头，位置很是隐蔽。端木翠手中捏着两颗石子儿，抛起来接住，抛起来又接住。公孙策的目光随着那石子儿忽上忽下，他有点搞不清端木翠的用意了。 端木姑娘， 话还没问完，两颗石子儿已经出手了。再然后，张理事哎呦了一声，几乎是与此同时，扑通一声，水花溅起。原本懒洋洋凑在一处的鱼儿四下奔散。公孙策还没搞清楚情况，那头的张理事已经杀猪要嚎了起来。 来人啊，小姐落水了，来人啊，小姐落水了。 端木翠掸了掸手，很是洋洋得意。公孙策终于明白过来，这姑娘想干啥了。 感情她是要自导自演一幕舍身救人的戏吗？就此拉近和姚曼青的距离。只是要舍身救人，你倒是赶紧的。 前院有人声喧哗着过来，想必是听到张理事的呼救。这边相端木翠还是一副稳坐泰山的模样。公孙策急了， 端木姑娘，那姚小姐 干嘛？ 端木翠丝毫不顾及火烧眉毛的情况。 哎呦，让他在水里多泡会儿不好吗？ 公孙策急得直跺脚。 姚小姐还病着呢，可经不起这样折腾，你可别闹出人命来。 说话间，前院的下人们已经吵吵嚷嚷拥进后院了。端木翠去着时机已到，噌地飞身出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